系唔好讲粗口啊！好，大家欢迎收 听，其实 cut 咗佢啊嘛，小姐。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5月23号嘅八五二 talk。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ny， 我是 Carrie， 我是 Tommy。 你边位啊？唔识你喎、啊， 又冇人识你喎、啊、，Tommy。 咁 Tommy， 我走先啦。 边度 Tom 啊？我哋讲乜嘢嘅本来？其实咧今日咧就系 头先嗰段咩片嚟噶？ 头先啱啱听到少少声咧，就系、是、一套好旧嘅港产片，叫《三五成群》。咁里边呢一段咧，已经被高登仔咧奉为咧一个金句咧，就系呢一个呢度冇人识你、啊，跟住同埋阿俊。邊度？我揸你講中文先。邊度度進啊？冇人識。 唔係邊度度英 俊？邊 L 度進？ 邊度邊 L 度進啦？跟住我腦咁啊，踢咗佢一下咁樣啦。咁咧呢一段三五成群嘅金句點解頭先要嘗試播出嚟咧？已經特登 cut 咗啲粗口位噶啦，咁啊，即係因為咧呢句又好適合形容今日喺立法會發生嘅一件事嘅。咁啊，話説咧有一個官員。即係就出席立法會嘅會議啦，咁因為通常咧，即係長毛有佢哋鬧，但係政府有個官要得喺度噶嘛。咁咧今日咧就有官嚟咗，咁啊長毛就起身咧拉緊布嘅時候咧就問曾玉成啦：，主席啊，呢個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個官係邊個啊？咁跟住咧就曾玉成咧就即刻呢個官咧跟住就抄文件啦，喺度翻箱倒咁喺度抄啦。咁喺立法會裏邊喎，咁喺度抄啦。咁就環境局嘅隔離嘅助理就唔係，跟住咧就大家同助理， 即係嗰個助理都唔知嘅， 助理都唔知，個助理同埋曾玉成一齊喺度抄文件。跟住咧曾玉成咧就一路揾咯，唔係環境局，發展局，我唔係發展局咁樣啦，一路揾啦。跟住到咁上下，曾玉成自己都忍唔住笑咧，即係笑啊！咁佢就好細細聲咁講咗一句死啦咁樣，即係你大家咧放大嗰個音量係聽到佢講咗一句死啦咁樣嘅，咁樣自己都忍唔住笑。咁跟住咧，呢個時候連長毛都難得地幫呢個官員解圍喎。嗱，長毛鬧官員聽得多啊，長毛幫官員解圍咧，我都第一次見。 點幫啊？ 長毛就總之係官啦，即係佢嘗試，即係長毛嘗試打圓場啊。總之係官啦咁。咁跟住呢個時候咧， 唔係，其實啲公務員即係如果係嗰啲常務任秘書長唔係個個識都好正常啫。 係咁，但係呢個唔係常任秘書長喎， 咁 係 邊位啊？ 官員嚟個。咁呢個時候曾玉成咧就好尷尬咁樣。不如請下政府官員即係説明一下，即係佢都唔敢講，或者自我介紹，佢説明一下咁。咁呢個時候咧，嗰、那個四眼仔咧就企咗起身，好尷尬咁樣講：主席，我係呢一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嘅副局長。 咁又即係邊位啊？ 佢就係梁敬國。梁敬國邊度敬國啊？ 邊度國啊？ 完全都唔敬國喎、啊。咁唔知係咪佢可能佢真係好敬重國家啊？我唔知道，我講下笑嘅啫。咁呢位梁敬國咧，原來就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嘅副局長。咁就去年九月上任嘅。咁啊 check 翻咧，佢嘅月薪係咧18.3万。18.3万喎、 啊。都冇人識佢。 都冇人識佢喎嗱，大家 佢做過啲咩啊？咁呢一年即係接近一年以嚟。 咁佢以前又做啲咩㗎？ 佢以前就係做呢個貿易發展局嘅，做咗15年貿發局。咁但係都唔係貿發局嗰啲主席嗰啲喎，都唔係嗰啲咁嘅位喎，都係講緊一啲可能係駐外嘅嗰啲官員啊，即係駐外辦事處嗰啲官員啊。咁咧呢一個梁敬國咧，就舊年九月上任，即係到而家 so far 做咗幾咩？即係其實 大半年咯， 大半年咯。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見下記者啊，你平時開下會啲人都會識你㗎嘛。 唔係，但係問題係佢個商經局個局長係邊個啊？ 蘇 錦 良 啊，蘇錦良講事佢又唔出嚟。跟住港台嘅嘢佢又唔出嚟，咁連個咁大個 局 長 都 唔出 嚟 啦， 副局長又冇得 air 啦， 咪就係咯。 但係啱啱 Tommy 都講咗一句好重要咧，就係你話如果係常備冇人識咁都算，因為常備理論上默默耕耘嘅啫嘛。但係你副局長你係問責官員咧，你係即係理論上你要推銷政策啊，你係要準備接班。做下一任局長咁樣。 喂，你蘇錦良當年都係因為林慧蘭佢無端端病倒，佢先至有機會接到啫嘛。 唔係，同埋蘇錦良本來個人交嘛，即係通常佢嗰時交咧講得多錯嘢咧，就容易啲俾人記住嘅。 喂，所以呢個梁即係呢個梁景國 可能醒目咯。 喂，隨時做局長 好事嚟㗎。依家滿星發大財呢啲。 蘇錦良 咩？佢今次咪就係因為今日 而出名啦， 出名咗咯。 係出名啦！呢個梁景 國。呢個咩？呢個正。 我要用翻《竊聽風雲》嗰個金句，讓全世界都知道佢嘅低調啊！今次 真係好低調啊！ 唔係佢呢個可以話係正界。嘅陳偉霆， 政界陳偉霆，如果不知道，係而曾玉成同長毛都不知道你是誰，咁就我建議翻去睇下《三五成群》嘅電影，咁捉下今日自己嘅身世啊！咁呢個係一個小插曲嚟嘅啫，咁都同大家講多聲啦，即係今日咧理論上係叫剪咗布嘅，雖然就未表決各項修訂案，咁但係咧 表決嘅啦，我哋 upload 嗰陣應該表決嘅啦。 OK， 咁就即係開始表決啦，咁但係即係未表決曬啦，咁但係咧辯論已經 stop 咗嘅啦，即係唔俾你再發言嘅啦。咁就其實已經叫做曾玉成係 成功地剪咗部，咁啊，即係長毛係咪講咗句嘢㗎嘛？ 係啊，其實長毛咧臨到最尾最後一個發言咧，佢就即係話自己再一次向一啲嘅窮人同埋老人家去講對唔住嘅，就即係可能覺得自己即係做唔到，即係爭取唔到個全民退休保障，而就俾人剪咗部啦咁樣。跟住佢自己仲講話一日未有呢個全民退保咧。他自己都會繼續為這個目標繼續做的 無論如何長毛都是很值得大家尊重的，就算大家不認同這個拉布的策略都好，即通常說這些你會聽得 很打曬冷震的嘛，他很真摯地這樣說嘛， 是因為他都有說到就是其實拉布證明了什麼，就是證明了其實即根本在這個制度之下他在立法會的而且是無能為力 的其實就是他為什麼繼續不停拉，就是希望大家見得到，跟住咁先至可以發起啲人，即係如果有人能夠發起咧，喺議會外嘅抗爭咧，咁樣先至能夠做到呢個內配合，先至有機會成功咯。 明白。咁即係除咗拉布之外，而家等緊嘅其他抗爭咧，就包括一樣好重要就係佔領中環啦。咁呢個世界即係有佔中嘅人，就會有反佔中嘅人。咁我哋親愛嘅周庸先生咧，今日咧 火山口小便先生， 火山口小便先生咧，今日就喺呢一個明報有一篇紅文。 係啦，佢呢篇紅文咧就係話給全港中學校長、校董、老師和家長嘅忠告嘅。其實入面咧，佢就即係不斷少少醜化佔中啦，跟住佢用咗 都唔係醜化㗎啦， 都唔係少少啦。 即係佢話用我比較保守啲啊，即係一個瘋，即係個癲啊，即係話佢哋癲咗嘅，就用咗兩個瘋同埋瘋狂嚟形容呢啲佔中嘅分子嘅。而最重要嘅咧，佢就係話佢就質疑咧當日嗰個商討日咧，究竟有幾多老師？是投了票的，因為他計算個 proportion， 其實他自己就覺得，如果有二三百人，其實都已經算是不錯的了，這樣。然後最後他就說深信呢，香港 99% 的老師不會也都不想犯法的，他深信自己即使有人呢是有槍指嚇這些老師呢，正常他們都不會帶學生去犯法的。最後重點一句就是，只有教育界的敗類才會這樣做。那什麼意思呢？其實他真的即係話所有而家簽咗佔中同意書嘅人咧，意向書嘅人咧，或者已經講咗話會參與佔中嘅人咧，佢哋係全部都係敗類。 其實你哋會唔會謙厚得滯咧？紅文紅色嘅紅啊， 都可以係嘅，都同埋諗下，即係如果係咁撐佔中嘅老師，譬如邵家臻呢啲係敗類嚟嘅咯。 嗰啲 可能佢自己都認啦， 即係邵家臻， 佢話自己粗口社工啊嘛， 係嘛？即係粗口，即係佢哋全部敗類嚟嘅喎。咁但係。問題呢一篇文咧，同埋之前吳克儉講嗰啲一樣咧，即最大問題就係佢永遠就係批評你嗰個行為犯法，但佢永佢係 miss， 即佢係 skip 曬所有背後嘅理念噶嘛。即我夠知打人係唔啱啦，即打人梗係唔啱啦。但如果我喺街度見到一個惡霸恰緊個阿婆，咁我過去打個惡霸，咁啱唔啱先？即呢啲問題咧，佢永遠都唔會討論，佢就係、是。即係用放大鏡放大你打人呢個行為。 嗱，呢個問題咧就戴耀廷答到你嘅，因為今日佢喺信報咧就有篇文章係講咗，即係再次提醒大家或者係 remind 大家係點解會有佔中咧？就係因為當政府係推出一個係唔符合國際標準嘅方案，而經過即係全民投票之後咧，大家係覺得呢個方案係唔得嘅或者係唔接受嘅，咁佢哋先至會佔中嘅啫。咁即係調轉嚟講咧，係咪即係政府已經預示咗哦？呢、這個方案一定係唔符合國際標準啦，所以咧一定會有佔中，所以佔中一定係犯法咁樣咧。 你呢個其實咧同埋拉布都好似喎，即係拉布搞到財政懸崖，你係鬧長毛啊。咁但係調翻轉講，其實都係因為你唔肯呼應佢嘅要求啫。即係如果政府你肯坐低同長毛傾下全民退保。咁其實嗰個財政懸崖唔會出嚟噶嘛，咁同樣地，你而家好咁，既然你哋咁爭佔中，咁點解你一定要俾個假普選方案出嚟先？即係如果你有個真普選方案，你估我哋即係施闊痕咩？你即係特登要去佔中咩？會邊人特登想犯法㗎？咁所以你不如反省下，點解你自己唔能夠營造到一個大家唔犯法嘅環境，反而係鼓吹我哋犯法先？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比較重要嘅一點。 同埋你作為老師咁，學生咁。佔中是一件大的事件來的嘛，那你不可能不看啦，在班課裡面也都不可能不說的，那就算學生說即是可能他主動跟你說他想去參與的時候，那你除了真的跟他分析利弊之外，那你難道真的是不是應該要告發他，因為他準備去參加，不是 我直頭我要報警了，直頭是不是，如果根據周庸這樣的說法， 那就是了， 那但是如果學生真的心明大義去明白到背後的理念的時候呢，咁唔通我作為老師應該要去阻止佢？ 係，即係如果報警佢受唔受理咧？ 完全未有發生過呢樣嘢。 但係而家啲人未有發生都可以民事訴訟喎，即係冇嘢冇可能喎，今時今日。 阿梁振英都講啦，喂，不可能不犯法啊，咁不如佢打狗狗狗啦。 咁你都講得啱嘅，我哋而家嘅時間不如俾兩分鐘 Tommy 哥。 係。 你講埋呢單嘢。嗱嗱臨。 好好好，咁因為咧，我哋睇到呢個美國嘅《華爾街日報》咧，咁就有一個報導嘅，咁佢哋咧就喺香港拍攝啦，就揾嚟四個香港人咧，即係路人嚟嘅，咁就去談論呢個中港矛盾啦。咁喺入邊咧，嗰四個哇，嗰受訪者犀利，即係通常你見到咧啲報導咧，通常都係懶係要平衡啊、中立啊咁樣，咁一定有各方正反意見咁樣啦。今次冇嘅。咁佢哋全部咧都係話：，啲大陸人啦嚟購買呢個名，即係識得嚟買啲貴嘢啦。但係咧，佢哋啲農村習性咧，通通都未改，中意咧，喺街度四處踎啦，跟住咧又大聲喧譁啦，大小二便啦。香港人最討厭咧，唔係呢啲，但係最討厭就係佢哋以為自己有錢就大曬呢啲中心嘅，但係教育程度又跟唔到喎，好心啦。咁喺最後咧，喺街上橫衝直撞，做埋種種不文明行為。 哇！係，所以呢啲係受訪者意見嚟嘅。 以上嘅意見並不代表黃君麗本人立場，純粹代表佢哋意見啊。 不過其實我有睇過啲報道咧，其實佢有啲人雖然係一面倒咁樣，係即係喺度。即係類似係對佢哋有啲負面嘅評價啦，但係其實有啲人係分析得幾中立嘅喎，即係佢話因為佢哋個經濟係發展得好快啦，但係佢哋個教育水平追唔到啊嘛，即係冇 Tommy 哥頭先講得咁激動嘅，即係佢哋好理性咁樣分析嘅，所以先至會出現呢啲即係咁唔同嘅文化差異咯。 咁但係如果喺呢個北京嘅角度解讀咧，《華爾街日報》一定又係外部勢力。即係全心反中亂港， 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全心影響中港同胞血濃於水的感情。即係呢一個係一定係，即係分分鐘覺得話，而家日報收咗陳雲錢嘅喎，真係。 過兩日咧，應該可以睇《環球時報》咧。 就會話，外國傳媒請勿對我們指三道四，但係我哋對香港事務指三道四就得嘅。 請勿干預香港內政。係啦，除了我之外。 係啦，除了我違反基本法第二條干預香港內政之外，你們也不得干擾內政。咁呢一篇報道係咪上網睇到嘅免費㗎？ 上網睇到嘅，大家去翻八五二郵報嘅 Facebook， 我哋 post 咗條 link 出嚟㗎啦。 好，咁啊，即係《華爾街日報》嗰篇文都睇到㗎嘛？ 睇到啊， 原文都睇到㗎嘛？咁大家去上網 search 翻嚟睇嘅。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星期一咧再同大家八五二 talk。 拜拜。 拜拜。